常惠，太原人也，少时家贫，自奋应募，随仪中见苏武使匈奴，并见居留十余年，昭帝时乃还。汉加其勤劳，拜为光禄大夫。是时，乌孙公主上书言，匈奴发迹田车师，车师与匈奴为一，共亲乌孙，为天子救之。汉养士马，意欲击匈奴，会昭帝崩，宣帝初即位。本始二年，遣会使乌孙，公主及昆弥皆遣使，因会言，匈奴连发大兵击乌孙，取车延、扼师地，收其人民去，时使挟求公主，欲隔绝汉。昆弥愿发国半精兵，自己人马五万骑，尽力击匈奴，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。于是汉大发十五万骑，五将军分道出，与在匈奴传，以会为校尉，持节护乌孙兵。昆弥自将西侯以下五万余骑，从西方入至右路离亭，或单于复行及扫居次，明王继将以下三万九千人，得马牛驴骡骆驼五万余匹，羊六十余万头。乌孙皆自取虏获，会从立足十余人随昆弥还，未至乌孙，乌孙人到会印受节，会还自以当诛，时汉武将皆无功。天子以会奉使客获，遂封会为长罗侯，复遣会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。会因奏请丘辞国长沙校尉赖丹，未服诛，请便道击之，宣帝不许。大将军霍光讽会以便宜从事，会与力士五百人拒至乌孙，还过，发西国兵二万人，领副使发丘辞东国二万人。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丘辞，兵未合，先遣人择其王以擒杀汉使状。王谢曰：“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孤意所误耳，我无罪。”会曰：“即如此，复孤意来，吾治王。”王直孤意议会，会斩之而还。后代苏武为典属国，明习外国事，勤劳硕有功。甘露中，后将军赵充国薨，天子遂以会为右将军，典属国如故。宣帝崩，会是元帝，三岁薨，谥曰壮武侯，传国至曾孙。建武中乃绝。